帮帮忙吧，买我这金戒指吧，买吧，谁买谁上当。他不是，他铜的，就一铜圈。我说你甭说，我懂，我也不要这便宜，我也不戴，我戴金戒指，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。我表弟怎么样？香凤，聪明机灵，怎么样了呢？上当了，也上当了。我表弟爱早晨遛弯，胖啊，他比我胖，大胖子，爱洗澡，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，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，哎呀烫，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，他才美，要不他刺痒，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，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，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，早晨遛弯呢，就看那菜市那儿，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，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盒。拖着盒，拖着盒干嘛呢？吆喝呢，这么大一个纸盒子，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！买的假玉方便去吧，先制毛绒，5毛钱一份啊！嘛玩意儿？假穿秘方，假穿秘方，奏治皮肤病，长疖长疮了，皮肤痒痒，身刺挠了，用我假穿秘方，当时管事儿，不管事儿不灵，退你5毛钱，5毛钱一份，看看不多了啊！拿出来了。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，塑料兜，透明的塑料兜，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，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，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，5毛钱一份，他有撬脱的，他们说哎来来来，师宝来师宝来师宝，师宝不卖你了，师宝不卖，每位最多卖2包，我不多了，100来包，假传秘法啊，先制毛绒。有买的吗？5毛钱，每位只买一包。表弟想，专治身上刺痒，这可不灵管退。哎，来，5毛，我来来来吧，来包来包。穆香凤买了一包，拿家去了。这天正喝药，没洗澡，晚上躺着睡觉，睡不着，身上痒痒，刺挠啊。哎呦，着急睡不着。哎，想起家传秘方来了，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，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。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，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，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，一白纸包，哟，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，还是白纸包，哟，又打开又是白纸包，哎，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，刺痒更痒痒，这假传秘方嘛玩意儿，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，是一小纸条，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，写着俩字，挠挠。 意气风发的50年代， 这些英雄且不讲， 四火红尘的60年代，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， 叶飞飞 暖意春潮的80年代， 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。 大人，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？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？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， 时空变幻，经典永驻，岁月风云。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由于马三立在相声界的声望大，辈分高，所以住院期间每天都有很多人前去医院探望他。有一天，马三立让儿子马志良在病房门上贴个告示，马志良以为父亲是怕人打扰，要写请勿打扰之类的牌子，找来纸笔正准备要写，就听马三立说道，你就写上本是代卖鲜花。马志良听罢，抬头望了望病房里摆着的一束束鲜花，才明白原来自己的父亲是在病床上抖了个包袱。除了不时翻抖包袱给家人和医护人员减压之外，病榻上的马三立还不忘每天学习。下边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追，然后红酒再慢慢和你说。 这个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，下午5点多钟，正在下班的时间，